好啦，今集還看歷史呢，就由呢個上一集的自強運動呢，就再向後推延呢，就去到戊戌維新、晚清立憲到辛亥革命啦。咁辛亥革命係一個晚清由太平天國地方開始出現呢個軍事化同埋私人軍隊之後嘅結果嚟嘅。咁再加上晚清嘅改革，中央唔放權，地方放權就死啦。咁啊，士绅啦，同埋嗰啲嘅唔同省嘅督軍啦，即係嗰啲新軍嘅領袖啊，就開始攞到個實權。咁結果保路運動一出嚟，即係中央要收翻個財政之後咧，就從地方存在好大嘅矛盾。咁當時就分崩析離，所以當武昌一打響第一槍之後咧，其他各省就宣布獨立。咁呢個當時孫中山仲喺個船嗰度嘅，應該係各省宣布獨立嗰陣時未翻到嚟添， 未翻到， 係啊，未翻到嚟， 聖誕先翻到去。 咁翻到嚟已經大局已定，但係因為佢係一路以嚟咧都係宣揚攬炒嘅呢個攬炒派代言人，咁所以大家你唔妥我，我唔妥你，各省都唔想俾對方做嘅話咧，就公推呢個孫中山做呢個臨時大總統，咁就開始南北議和啦。但係就要講袁世凱呢個人，因為當時清朝未滅亡噶，武昌起義之後，當時就派咗陸軍大臣任昌，就負責去咩咧？就係、是、負責對付呢個武漢嘅革命軍。咁而任昌咧就調動喺華北裏邊北洋六鎮嘅軍隊咧，就係、是、袁世凱所控制嘅啦。嗱，你記住袁世凱曾經有一段時間係失勢嘅，其實，即係軍權都冇埋。咁但係咧，佢一路就去咗釣魚。佢最出名嗰張相就著住件蓑衣喺個湖上邊釣魚啊嘛，就俾人覺得佢好似已經係。頹曬 啦！佢啲叫韜光養晦。 係啦，韜光養晦啊，鄧小平嚟嘅。 唉，實際佢 都係五短身材。 大權在握，佢又五短身材嘅咩？ 矮仔嚟噶。 佢係北海，佢係北方人嚟嘅喎，都係。 但係矮仔嚟噶。 係咩？ 係啊，矮仔嚟噶。你睇佢影相就知係矮仔嚟嘅。 係。不過孫中山都係啫喎。 孫中山 都係都係。 我諗都係南方，即係廣東人都唔會高大啦。係啦。咁咧就北洋六鎮咧，全部就係由袁世凱嘅。自己的結拜兄弟啊，嗰啲咧全部就控制住當時滿清手上最強大的陸軍。嗯，咁好啦，咁佢就派呢個馮咩啊？馮我唔記得咗，馮玉祥定咩？ 馮國璋。 馮國璋 係啊， 帶兵就去鎮壓呢個武漢嘅軍隊起義。 嗯， 佢去到好似收復咗呢個漢陽就停咗啦。 嗯， 就唔攻打武昌啦， 開始議和啦， 係咪？佢兩邊夾啊。 嗯。 因為佢當時袁世凱就諗：喂，如果我滅咗呢個革命黨， 嗯， 會唔會又係變翻做佢又會就投閒自散啊？ 係啊，罷免兵權， 俾人罷免兵權咧咁樣。咁所以咧，馮國璋嘅部隊咧就喺當時，其實如果以當時北洋嘅軍隊嘅實力，絕對打贏呢個武昌革命軍， 絕對 係冇得打嘅根本係。 嗯， 無論喺火器啊、戰術訓練啊各方面， 嗯， 中國最強大嘅軍隊當時就係北洋六鎮嘅新軍。就是袁世凱領導的呢個北洋軍隊，咁但係咧，佢調翻轉頭就南北議和之前就翻返去夾呢個隆裕皇后，就叫清帝遜位嘅，其實係，所以呢個係一個驕雄嚟嘅，就係利用南北對峙嘅局面咧，就係逼呢個清帝遜位啊。 咁孫中山當時咧就係、是、提出，就係、是、如果袁世凱能夠成功啊。迫使英呢個清朝 交出政權， 交出政即係要退位。 嗱，所以嗰個和平演變嚟㗎，嗰個 係啦， 唔係革命嚟㗎，唔係殺頭㗎。 願意嚇就係支持呢個袁世凱做大總統嚇，咁就作為一個條件之一。咁呢樣嘢當然係受到當時係受到歌頌嘅。後來歷史國民黨嘅歷史咧，亦都係對孫中山當時呢個嘅建議咧係即係高度嘅評價嘅嚇。咁後來 其實佢都形勢比人強啦，革命軍邊度有實力同北方嘅軍隊對抗咧？ 係啦，咁所以 即係如果南北戰爭嘅話， 係啦， 收尾第護法戰爭咪睇到咯。 係啊，咁所以佢亦都係親自上過北京傾嘅，其實就同埋咁但係當時佢同王興兩個咧都係有啲猜忌嘅，所以就唔係兩個人冇同時上去嘅，即係一個上就王興就留喺南方。 王興就武將嚟噶嘛， 係 文武全才。其實王興係 佢又驚兩個都出事啊嘛，上追嚇。咁但係後來就傾掂咗之後咧，孫中山就願意就係讓出大總統之位， 他自己做實業家，就興建200,000里鐵路咁樣，咁 去咗起鐵路。咁就當時就覺得啲人覺得孫中山高義嘅，即係最終咧肯放棄呢個權力。但係當然我覺得唔係啦，我覺得其實佢亦都唔信袁世凱。 好啦，咁後來咧就係、是、佢讓位之後咧就提出就係內閣制係嘛？ 要選舉嗱，當時兩個爭拗， 亦都有一個叫做咩啊？叫做一個約法， 孫中山就不支持內閣制的、孫中山就是行美式總統制、美式總統制的國家是什麼呢，就是那個總統直選之後呢總統的權力是大的、那就是美國現在的制度，就如果行內閣制，因為內閣總理大的，那個總統很多時候是虛位添，甚至那就變成由國會裡面的多數黨執政組成內閣，就是西敏寺模式，我們所說的英國。 所以後來呢 宋教仁就是內閣制，孫中山提倡總統制。 孫中山提倡總統制，但後來他不做之後呢，他又贊成內閣制。孫中山所以後來他又贊成那個選舉，就是當時的國會選舉。 所以1913年應該是 1913年是的， 中國人、唯一一次 一人一票普選， 不計香港、唯一一次真正拿著張選票，幾千萬人，好像4,000多萬人投票，就是 不是4,000,000的登記選民， 登記選民， 那我相信2,000,000投票到當時來說，當時女人沒有投票權的， 那就是大家如果今天去、我很多年前去天津博物館見到還有那張選票 OK 那張選票在 那裡、那次呢就是國民黨就、大勝，那當時國民黨不是現在的國民黨， 那時是宋教仁用同盟會兩大組織的，其實 是、 孫中山那個呢、組織呢就是興中會、然後呢宋教仁呢就是上海的同盟會、那都是幾個山頭走在一起的，那以宋教仁為首的同盟會就聯合了其他4個政黨， 什麼和平共進黨、有幾個啦、 這些的所謂支持革命的一些政黨呢、 那時候是上下議院的，有些像聯邦制樣的， 就組成、就組成參議院眾議院的、就組成這個的國民黨參選的，當時是就攞到45% 的議席，咁算幾犀利？ 咁咧即係佢呢個 祖國啦，因為佢係第一大黨嚟嘅當時。 咁所以好怪嗰陣時候咧，就變咗一個雙元首制咁嘅制度。咁其實依家全世界冇得有，法國係咁樣咯，法國。但係總統，但係咧佢個總統同總理嘅權咧係分得清楚嘅，喺法國嚟講。咁啊，總統緊係軍事啊、外交啊咁樣，總理梗係內政啦， 政 啊，同埋你總統咧係有權，即、就、係、是、可以罷免總理咁，即係佢有啲制衡嘅制度嘅。咁但係當時嗰個總理制咧就幾撈教嘅，大家都唔係講到， 因為都啱啱開始摸索緊嘅制度， 佢又可以否決，咁所以仲要傾嘅，大家揾伍定芳啊等等， 係仲要傾，睇好多伍定芳就係香港其中一個定例局嘅立法會議員， 咁上高啊唐肇儀落嚟，大家傾噶嘛嚇。咁但係咧就好不幸咧，當佢組閣的期間 去準備出發宋教仁、 就竟然 領導的國民黨，即中本來就應該是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理， 第一任總理 宋教仁， 咁佢 國民黨的宋教仁， 咁佢就勁過袁世凱地方咧，佢有民意， 有民意， 有民意嘅支持， 投票選出嚟噶嘛， 係啦，咁佢嗰邊咧就有軍隊，就係、是、咁簡單。 咁就宋教仁喺上海嘅火車站後邊俾人槍擊，幾日之後就身亡， 係1913年。不知二月幾多號 啦？呢、這個就是民國，亦都係中國近代史， 真係非常之可悲， 非常一個悲劇嘅轉折。 我話俾你，我嘅喺佢逝世100周年，係得一個紀念會、悼念會。 3月20日， 3月20日係啦， 10點 唔係月啊， 喺上海火車站出發去北京，同袁世凱商討祖國。當時王興、於右任同埋阿廖輝個阿爺啊，廖仲海。就一齊送別之際，突然間砰一聲， 中咗幾槍。 宋教仁之死、就係中國 嘅悲劇， 一個悲劇啦。係咁啊，當時就好多人揣測啦，究竟嗱，而家好多人教科書都係咁寫嘅，話係袁世凱唔想將個權力交俾宋教仁嘅內閣，而去揾人去刺殺佢。呢、這個就係其中一個嘅 呢個主流，呢、這個主流嘅講法。 係、啦， 咁咪不如先講證據啦。當時即係點解呢個講法呢，因為個當時行兇嘅人咧， 當時就捉到一個人姓武嘅，咁、咧就然後咧呢、這個姓武嘅就係一個即係嗰啲流民嚟嘅啫。咁、然後咧呢、這個流民咧就供出一個係同呢個宋教即係同北洋政府有關係嘅叫應桂卿。 應桂卿就同趙炳 趙炳君， 趙炳君就是總理， 這個 當時就是北洋政府上高的總理。 當時這個武士英就是原名叫做伍福銘，就是行兇的人捉了的，被上海巡捕房，然後就在他的搜查他的住的酒店旅社裏面就發現他的電報聯絡一個人叫應桂卿，然後立即通緝了，之後在個妓院裏面就捉了這個應桂卿，都幾醒的，躲在妓院然後就在他屋企裏面搜到空氣和密電報密碼三本，密電兩包作為證據記住我是上海巡捕房，我當時不是什麼北洋政府派出來的搜證的， 對了，北洋政府怎會做這些事， 是的，好了，結果呢就武士英竟然在監獄裏面就吃了這個應桂卿有人送來的東西，然後暴斃而應桂卿更好笑，就是呢捉了一陣子之後就逃獄不知所蹤，然後跟著莫名其妙公開現身，跟著在天津火車上面被人亂刀斬死死了咁好啦，兩個重要人物都死咗，咁點呢？最終原來喺應桂卿屋企裏面搜出一啲電報，係嚟自國務院嘅， 即係北洋政府國務院。 北洋政府嘅國務院， 即係趙炳君。 再追查就係國務院嘅秘書叫做洪述祖發俾佢嘅，發俾呢個應桂卿嘅。咁從呢個電文嚟講咧，唔單止係洪述祖涉入呢個送教人案，電報仲有講就係咩咧？轉情後事。轉情，好了，即是說要轉交給上面的人等候作指示，既然是比國務院更高層的，大家即時想到就是國務院總理趙炳君，或者趙炳君對上就是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袁世凱了這個就是當時一路在新聞，在上海的新聞和上海巡捕房的調查裡面呢，他得出來的所謂對袁世凱的指控。當然袁世凱表面的嫌疑是最大的，其實 趙炳君後來怎樣？ 趙炳君後來組了國的，其實但是實際上這個趙炳君是沒有證據的，其實袁世凱呢也都是只是王興指控他的，是沒有實質證據的， 但是袁世凱的關係跟趙炳君的關係，是不是？因為趙炳君 肯定是隻馬來的， 肯定是當然另外有些說法就是說跟孫中山或者是陳其美有關，是 嗎？四大嫌疑犯嘛，袁世凱、趙炳君另外兩個嫌疑犯， 這個一早啦，這個一早啦， 就是來自自己友、就是其中一個最大的嫌疑犯在自己友這邊，就是孫文孫中山， 其實這 個和陳其美 我就不相信了這件事，即就算你無論孫中山有個性格上高有什麼問題都好，即他不會有一個這麼做啲咁邪惡嘅事，佢係霸道。 邊個指控孫中山嘅咧？你知唔知邊個指控咧？就係、是、北一輝，就係、是、宋教仁嘅日本秘書第一個跳出嚟，就係話係孫中山揾人殺佢嘅。 呢條友咧勇武浪漫，但係咧即係佢嘅思考，即係佢係咪好冷靜？係有數據分析？冇啊！你點可能會諗到孫中山去做呢啲嘢咧？縱使佢係對佢。即是大家有矛盾都好，有咩？ 嗱，頭先你之前上一節講過咧，就係、是、孫中山數口唔清噶嘛。第一次要佢交數就1909年，當時就係光復會嘅成員就罷免咗孫文會長嘅職位，就係話佢嗰啲錢俾手足嗰啲錢唔知去咗邊啊嘛。即係香港而家成日都發生。 佢從來都冇交數，佢從來交唔到數嘅都 係。但係當時賭孫最積極嘅就係陶成章同埋宋教仁啊嘛。陶成章係死咗啦，俾陳其美暗殺死咗啦。宋教仁就是賭孫運動的代表嚟嘅喎，其實係喺光復嗰個年代， 佢裏邊佢都好多矛盾，佢同王興嘅關係都惡劣㗎，其實都係佢後來中華啊呢個王興都拒絕加入㗎，呢個中華革命黨都係 嗱， 以我所知都係佢係有矛盾，但係佢唔係一個會係用自己人去到殺自己手足嘅人。 嗱，對你大家記住啦， 我唔係好相信呢樣嘢。 宋教仁嘅國民黨唔係今日嘅國民黨嚟嘅， 係 嚇。宋教仁第一次在中國大地上的選舉勝出，上去祖國之前被人暗殺，結果孫中山就組織另外一個叫中華革命黨，就以孫文為首了，為什麼他不繼承宋教仁的國民黨呢？沒有，他就另立一個山頭路開始，這個就是第二個嫌疑。 因為你知道當時宋教仁死了之後呢，就其實嗱呢樣 嘢， 咁其實咧就係喺南京嚟講咧，就一路就係要追究， 就國會開會咁啊，又要聽證，然後跟住咩啊嘛，又要彈劾，又即係做緊一個司法程序。咁但係孫中山一翻嚟咧，就話唔做啦，我就第二次革命。 係啊， 係咪啊？咁呢樣嘢就係其實咧，就大家都係覺得有啲係咪應該要咁做？點解嗱？我哋下低已經有個國會，已經有一定嘅組織啊！大家都有。 孫中山唔係話法治已死咧？ 係啦，咁佢就覺得已經玩完啦。咁啊，於是乎咧，佢就要第二次革命。但係其實咧，各個省裏邊嘅主政人啦嚇，即係享有軍權嘅人咧，都係無心去支持第二次革命嘅， 冇， 亦都冇錢。 話好慘淡啊！其實第二次革命 好慘淡。咁所以點解佢要同日本人攞錢啦？係嘛？係咪嗰段時候嘅？ 好似除咗好似係咩啊？蔡鄂啊，係嘛？ 嗯，係蔡鄂會支持嘅，當時嚟講係啊。 但係佢就。奇怪在咩咧？佢 係雲南嚇， 掃台之後，我唔費事同等你調查啦，我搞第二次革命。 嗯， 跟住結果就上海巡捕房裏邊所有關於宋教仁案嘅資料全部燒曬，消失曬，全部證據毀滅曬。 嗯， 當事人死埋。 嗯， 咁咪變成一個公懸案咯。 嗯， 所以點解北一揮會推論係孫中山殺宋教仁咧，係有原因嘅。 咁我覺得唔可以咁推論，不過。 如果你話袁世凱有嫌疑，同樣袁世凱嘅嫌疑都係推論啫，就係袁桂興嗰、那個嗰、那個國務院同呢個紅十組之間嗰個電報啫。 但係兩個唔同嘛，但係呢兩個直情係敵我嘅對立啊嘛。呢度係國民黨自己內爭啫嘛，係咪啊？我就唔覺得會咁做法。不過唔好搞呢樣嘢，呢啲係好多好多嘅資料係講緊呢啲嘢。即係我對孫中山嘅評價點都好咧，佢唔係一個咁邪惡，會做啲咁邪惡嘅事。嚟到殺自己的手足，咁我就唔係好信。不過唔講啦，呢樣嘢。咁但係後來第二次革命嘅失敗咧，係好清楚嘅。咁但係佢最使人哋救病嘅地方咧，就係、是、佢再組黨，而係同日本人嘅呢個秘密嘅協議嚇。佢、有一個叫中日協約係嘛？咁啊願意咧，就如果攞到日本人嘅支持嚇， 滿蒙啦、交換 啊，交換呢個滿洲 嗱，呢個亦都有 滿洲嘅主權。交換呢個漢冶平成個公司嘅差唔多個採購， 當時中國嘅最重要嘅重工業啦，集團就係漢冶平啦。 咁仲有咧，就要請日本人做佢嘅顧問，咁啊等等好多樣嘢，好多樣嘢咧係應承咗日本人。 但你又唔好信孫中山喎， 咁啊 成日走數喎呢條友，佢、 這 個、職業革命家嚟嘅喎，今日應承你捐錢俾呢個邊個，佢聽日就走數嘅咯。 所以大問題咁樣嘅，佢嗰啲出嘅條件咧。其實竟然同後來日本佬 向袁世凱提出 要求嘅廿一條係差唔多， 差唔多 係 啊，都係嗰堆嘢嚟 嘅。所以後來咧，當人哋問佢啊，都係個廿一條爆出交個國旨，嘈即係咁啊！孫中山係冇出聲嘅頭頭。第一次嘅回應就係話：，嘿，我啲咁嘅細黨關佢啲咩事？你 跟住翻去就燒曬啲電報啦，梗係。 咁又後來咧，然後先至講話呢個唔好嘅，唔應該咁做嘅咁樣，但係就唔同外邊咧就直情就係即係全個。國家咧，即係全個社會就譁然嘅，即係覺得呢個袁世凱咁樣出賣國家利益啊，一個國子咁啊。但係孫中山嘅反應咧，係相對嚟講係非常之平淡。 但係要、我覺得要咩咧、 你 要翻嗰個年代去睇嘅中日呢件事。 嗯、 首先我頭先講滿蒙係滿洲滿清帝國嘅管治階層。 嗯， 當袁世凱向清逼宮信位嗰陣時候，隆裕太后頒下呢個信位嘅詔書之後咧，佢哋袁世凱係承諾佢哋去翻關外嘅，退出翻去滿洲嘅。嗱，你要記住，滿蒙如果係個管治者，而家你民國成立呢個中華民國，其實關我咩事咧？我願意和平交出權力，我咪走。 所以其實嗰陣時候孫中山， 所以當時蒙古要獨立係有原因嘅喎。佢就覺得喂。你呢班漢族嘅建立嘅政府唔歡迎我哋啦嘛，咁、我哋咪走咯。嗱，當時冇戰爭噶，佢係和平離開呢個北京。當時個仲要留喺紫禁城添啊，滿洲嘅皇帝，你睇貝托魯奇嗰套電影，尊龍嗰套The Last Emperor， 就係你睇到嘅，其實係嗰、那個仲留喺紫禁城，收咩馮玉祥趕佢走 嘅。所以佢嗰陣時嘅觀念咧，都仍然係一個即係漢族嘅中國嘅觀念。 嗱，佢收尾就係咁啦。 咁但係後來五 世凱提出嚟五族共和就係話：喂，如果我哋要翻滿洲嘅版圖，如果我哋話漢族革命嘅話，咪淨係變咗明朝嘅版圖咯。一睇個地圖，明朝嘅版圖冇咗新疆嘅喎，係嘛？咁你咪細好多。 所以他拿五族共和出来呢，其实就是偷换概念之后呢就维持回，因为满清愿意顺位嘛，他咪维持回满清的版图咯，咁咪继续去管治呢个蒙古新疆同埋呢个西藏咯，咁所以先至有五族共和呢一个提法。孙中山唔系孙中山提嘅， 所以啱与唔啱都好。嗰阵时候孙中山嘅个 其实一个务实主义出嚟嘅呢个系， 咁同埋佢嘅观念咧就系佢就系即 系系啊，你后人 满清可以唔系。不是屬於中國， 不是屬於漢族的政府， 不是屬於漢，不是屬於中國的一部分。 是啊， 在當時來講，你說他分裂國家什麼都好，勾結外國，那個個都勾 結，肯定是啦，孫中山 個都是的啦，是吧？但是當時的日本人呢是傾向接受北洋政府，就是覺得他是有實力，覺得他 其實其他英國、 有管治能力， 列強都是的， 列強都是 的，都是覺得袁世凱就有實力，孫中山就吹水。 所以孫中山真的很慘，其實他說國父說什麼，革命之父什麼，但成世是沒有實權的， 沒有，就是因為沒有實權才做了國父， 沒有實權，沒有軍力，也都不是有那麼高 的民望的。你想想那時候呢，連陳炯明那樣他 都是合作不來的， 趕走他啊，炮轟他嘛， 是，但是那時候大家都覺得應該有一個聯，即是各個都是走緊省的自治運動嘛。但孫中山他最大的問題是，第一大漢族，即係要咩？第二樣嘢咧，佢要大一統， 大一統， 佢有大一統思想，同埋佢中央集權。 因為佢仍然覺得，我都話啦，如果佢是明太祖同洪秀全係佢 version 1.0、2.0，你可想而知佢個心裏邊，佢都係有朝一日做嗰個最高權力嗰個人嚟噶嘛。 咁所以由頭至尾咧， 佢唔接受聯省自治運動 啊，係啦，同埋佢由至尾你睇佢當佢辦事嘅時候咧，佢一定係要佢自己最大權，佢自己。是一個最高領袖， 其實他主政過廣東一段時間，但是很慘的，那時候廣東是對大元帥府設在廣東的時候，是發生雙團事件， 因為他 的管治能力很低， 而且他也沒有興趣的民生的事情，他又說三民主義，但他最有興趣是民族主義，那麼對民權民生的事情他興趣不大， 也都沒有什麼操作能力的人， 也想盡快統一中國，所以咧，即係佢係一個咁樣嘅觀念嘅人啦嚇。咁佢睇嘅亦都好大，咩建國方略、起鐵路啊咁樣。佢對實際嗰個管治咧，反為袁世凱嗰個管治能力比較強。 哦，因為袁世凱由晚清開始已經負責新政啦嘛。 係嚇。 負責推動即係練新軍啊，辦呢個女子學校啊，即係現代教育啊呢啲咁嘅嘢啦嘛。即係佢有個務實操作嘅經驗噶嘛。孫中山冇噶其實。 咁同埋佢仲有一 幫會大佬， 仲有一樣嘢被批評嘅地方咧。好啦，你民權民生嘅問題你唔着重，你想搞掂國家，但係喺憲政嗰個觀念咧都係非常之薄弱。對佢嚟講就係要集權， 運政分政。 所以佢對總理啊，然後點樣用個國會嚟到制衡嗰、那個那個元首啊咁樣。啊，同埋甚至同北洋傾嘅時候，點能夠建立一個好嘅制度？其實當時最好嘅方式咧，如果能夠南北合作，大家有一個制衡，其實係唔錯嘅。由各個省走自治，然後呢度呢個內閣啊，能夠同北邊嘅， 即係聯邦制咯， 一個聯邦制，咁係一個最好。 即係走美國嘅模式， 或者地方分權嘅方式啦，係嘛？但係當時嚟講咧，一早就已經定咗性話，呢班人就想割據係軍閥， 全部嘅豬心之論係啊！你同美國嗰班立國國父咧係冇得比。即係你睇喺起草呢個美國憲法嗰班人，同當時民國初年嗰班人咧係兩種人嚟嘅，其實係。所以你話當然陳炯明嘅實驗呢個聯省自治運動曾經喺廣東係好成功嘅。陳炯明喺1920年、1920年初啊，主政廣東嗰陣時係廣東係相當好 啊。係啊，其實陳炯明係相當之有學識嘅一個人嚟嘅，係嘛？即係一早亦都係考，即係佢科舉成功。後來佢亦都係一個真正有管治能力喺廣東省，咁亦都係做過陸軍係嘛？佢統領陸軍嘅其實，咁但係後來咧，佢係因為孫中山佢曾經係承諾過咧係要下野嘅，同呢個徐世昌一齊合下野嘅，咁又唔做，佢唔做咧，咁佢跟住就大家反面啦。咁嗰陣時候呢個陳炯明咧係贊成走廣東嘅自治，其實孫中山都贊成嘅。咁但係後來嚇，即係廣東自治， 廣東自治運動 嘅最早就湖南同埋廣東嘅。 湖南咪毛澤東咯。 毛澤東有份。 毛澤東嘅外父啊。 係啦係啦。 係雙獨運動嘅領袖嚟噶嘛。 係啊係啊。 係啊，雙獨運動同廣東自治運動。 咁後來其實就係呢個。 其實嗰陣時中國好多省都搞緊自治運動嘅。 搞緊自治運動嚇，咁後來就係孫中山其實嗰個根據地就廣東，但係後來同陳炯明大家合作不嚟咧。咁就炮轟呢個總統府咧，就話咁實際後來陳炯明 寫有關嘅書出嚟，嗰啲檔案出嚟咧，就話當時佢都唔喺廣東，都唔喺廣州，佢嗰陣喺惠州。咁係其實係佢一個將領係做呢樣嘢，實際開咗幾炮空炮。 冇事噶， 空炮都冇冇實彈。 大洋帥府而家仲喺廣州市河南嗰、那個遺跡保存得好好㗎。 咁咧就孫 山大洋帥府。 係啦，咁但係孫山就走咗啦，咁啊翻返永豐南咧，反嚟炮轟咧，仲死咗平民。 咁啊，當時就係咩咧？喺佢身邊咧就掘起咗一個人物，就係蔣介石。係 啦， 喺佢最唔得意嗰陣時咧， 永豐南啊。 係啦，就係、是、蔣介石一路撐佢嘅。其實、另外就係一個即係、就是、廖仲海啦。收尾廖仲海又係俾人刺殺死嘅啦。咁啊，孫中山 廖仲海喺香港俾人刺殺死嘅好似，廖仲海 嚇，好似喺香港死 嘅。喺香港死嘅嚇嚇。咁佢係左翼噶嘛？係 孫中山臨尾就唯有咩咧？你頭先講嗰兩大目標，第一大一統，第二武力統一。點做呢？冇水，日本人又要呢樣要嗰樣，佢、又唔敢再問日本人攞嘢。袁世凱有一條條款之後， 為 俄國佬咯。所以點解去到孫中山晚年？聯俄融共就開始出現了、就是當時就是派呢個包羅廷嚟呢個粵飛，包羅廷嚟呢個廣東啦、就係見孫中山啦、當時孫中山已經是晚年了，咁就開咗呢條嘅所謂以黨國、用布爾什維克嘅方式改組國民黨、成立黃埔軍校、訓練有政治思想嘅軍人、然後由呢啲黃埔軍校作為北伐嘅骨幹，咁就係一個。1927就係成個民國由一個多元開放的探索就跌咗落去咩咧？黨國體制啦。 但係事不與我啦，孫中山到1925年就已經係不敵癌症啦，已經不敵佢嘅健康啊，即係1925年過身嘅。 所以咪留低總理遺訓咯。 啊，咁咧就但係嗰幾十嗰十幾年嚟咧，其實中國嘅民間都有好大嘅改變，就 其實面目完全唔同啦，已經係 完全唔同啦，因為 晚清已經完全唔同， 成個社會係開放，即係你記住咧，一辛亥革命一成功之後咧，其實已經廢除曬全部 剪邊，冇人再讀博博齋係啊， 咁同埋咧就酷刑咧全部廢除， 跟住你到1919已經係五四運動。跟住已經提倡白話文、新文化運動。 咁啊，科舉獎一早冇咗啦，咁就係全部係即係去啲學校啦，已經即係公開嚟到辦學啦咁樣。咁就其實成個社會又白話文嘅運動啦。 同埋教會資本家出現啦。 咁啊，開始亦都係有係啦，有專業啦，有律師啊。 上海嘅資本家出現。 有做股票啊。 啊，蔣介石翻嚟咪喺上海交易所做股票經紀嘅啫嘛，其實。 咁啊，又跟住最緊要。 跟咗大佬陳其美咯，青幫大佬。 係啊，咁後來最緊一樣嘢咧就辦報。嗰陣時候咧就係 辦雜誌、辦報。 出版係非常之係活躍嘅，即係雨後春筍嘅。咁亦都出好多百家爭鳴、百家齊放嘅思想，即係嗰陣時候。 所以咪就係 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 各種思想進入中國咯。文學創作如是，政治思想如是。 咁嗰陣時候好有生氣嘅，成個中國。雖然個政府咧就係、是、 但係因為佢冇大一統啊嘛， 冇大一統係啊。咁就北洋政府，咁你冇大一統個問題咁樣啦，就是、大家咧都有一種制衡嘅諗下，喂人哋個省做成點樣先？人哋個民望高喎、然後跟住咧。外使咧就話：喂，點解你要咁做啊？點解你要壓制啊？嗱，人哋唔需要咁樣喎、啊，你唔好話穩定喎、啊，唔好話安全喎、啊，人哋又掂喎咁樣。 同埋我喺呢個省，你做啲嘢唔對路，我咪走去第二個省咯、 啊。係啦，其實春秋戰國都係咁 一樣噶嘛。春秋戰國 你啲人才留唔到嘛、如果你一過分係 嚴苛咧就 嚴苛咧，人才走，資本走。跟住外國嗰啲領事咧就話：喂，你唔得喎，我哋唔睇好你喎咁樣。咁於是乎咧，佢又想爭取即係國際嘅認同咁樣。咁所以當時嚟講咧，就點解有一個咁嘅土壤，有咁嘅氣氛，覺得要搞聯省自治運動咧？咁其實就係1920開始嘅聯省自治，頭就只係廣東同埋 湖南， 後來就聯省啦，聯省自治。咁但係後來孫中山不接受啦，所以陳舉榮好慘啊。其實陳舉榮一路追殺。咁就走出嚟講，走咗嚟香港， 走嚟香港。 香港好似話租都冇得交，陰公，即係兩餐不計。咁後來好老賭咁死咗喺香港。 咁我覺得值得思考係咩咧？就係1927年用黨國北伐嘅模式，武力統一中國。當然從呢個 即係民族復興啦，我哋今日所講嘅大嘅國族主義角度咧，就係好事啦。如果你支持大一統，但係同時亦都係開啟咗一個布爾什維克嘅，唔係源於1949嘅，其實1927已經係嘅啦，就係一種蘇聯列寧式政黨嘅管治嘅方式啦。譬如蔣介石對傳媒嘅控制啦，對嗰啲嘅文人嘅恐嚇啦、暗殺啦等等呢啲嘢咧，已經喺30年代嘅中國已經開始出現嘅，唔係去到文化大革命或者係反右運動。咁所以黨國統一嘅模式就令到好多對中國未來探索嘅試驗咧就完咗啦，就變成係大一統啦，由個黨去控制曬成個政府。 孫中即係蔣介石唔係用呢、這個。呢、這個 蘇聯嘅，但係佢個組織係啊， 但係佢係用三民主義嘅訓政， 軍政訓政啊嘛，係啊，訓政即係佢 訓政咧，即係話咧， 佢監督 係啦，人民咧就係 唔識嘅， 民智未開，咁所以咧就係依家由我嚟到慢慢教導嗰個民眾咁樣，咁所以咧就係一個最大嘅問題咁樣啦。 咁變咗亦都反對佢嘅共產黨就有一個嘅道德高地嘅。 是 即係對國民黨的攻擊 是 一個道德高地，所以點解很多五四之後的文人啊，會慢慢慢慢傾向倒向呢個國共產黨咧，就係咁嘅原因。因為民主黨國民黨本身嗰個體制本身佢唔開放嘛，都係。咁啊，成個中國嗰個史觀啊，對呢個呢段1911到1927呢段歷史嘅史觀，我覺得就好受國民黨嘅史觀影響， 同埋對孫中山嘅歌頌。亦都係 貶低咗軍閥， 對軍閥同埋對嗰啲自治運動，即係佢逢係自治運動就話佢軍閥割據。其實當時自治運動裏邊有幾個省嘅管治得相當好嘅。 嗱，除咗陳炳明啦、廣東省啦，仲有呢個吳佩孚啦。你睇翻當時嘅外國記者啊、外國嘅嗰啲嘅事即係大事啊等等咧、其實佢哋對吳佩孚嘅評價都高嘅。反而孫中山的管治是最差的， 他就馮玉祥也高的，因為他是 基督將軍嘛， 相當生活都相當。最後結尾呢，我就講回陳炳明呢，當時他提出跟孫中山拗的時候呢，他就寫了很多文章是講自治的。那我讀一段呢，今天國安法開始會過啦，會開始討論明天。那他怎樣說呢？他說若事事受成於中央，與中央越近則與人民越遠，不但使到人民永遠處於被動的地位，佢民智亦都未能夠養成。中央咧，即使話為人民謀幸福嘅誠意，亦都唔能夠實現佢，因為你離人民太遠啦咁樣。咁佢仲講好多都係話咧，佢話國亂有年嚇，非謀統一不可。其實呢個就係呢個講法係唔啱嘅。佢話根本個佢又唔需要，即係呢個民權憲政咧，係應該係一個重要嘅建國之本咁樣。咁所以咧就係、所以其實呢班咁嘅人，你唔好話係軍閥，其實好多人嘅唔錯嘅嗰個修養。咁佢亦都寫咗好多關於嗰個佢話要先建立省憲，然後先建立一個中央嘅憲制。佢話以省憲。 其實你中國一個咁龐大嘅國家咧，如果你要走向現代嘅管治咧，或者現代嘅民主政治咧，你唔建立地方嘅民主自治咧，嗰個基礎係好薄弱嘅，就會好容易出現民國初年嗰個情況。咁但係其實晚清嘅改革由省諮議局開始咧，其實嗰條路本來係應該咁行嘅，但係好可惜就係你去到民國嗰陣時嘅呢啲所謂關鍵人物啊。有幾個轉折，第一次就是呢個所謂嘅第二次革命嘅出現，因為宋教仁之死，而導致到即係孫中山反台，咁就南北戰爭開始，跟住就陷入軍閥混戰，冇幾耐袁世凱稱帝失敗死埋，咁然後跟住就北洋亦都開始分裂，咁就成個國家陷入一個咁樣嘅狀態。咁當時亦都係有一班嘅有見識嘅督軍咧，係提出就係話聯省自治運動。咁好明顯呢個就唔符合呢個孫中山晚年嘅構想啦，就係、以黨國機器改造國民黨去武力統一中國啦。咁所以到1927之後咧，即係孫中山嘅遺願啊，由蔣介石實現之後咧，當時嘅成個中國嘅管治方式已經係出現咗一個幾大嘅改變咯，我覺得。 嗱，所以讀完呢段咧就完咗佢。陳炳明咧仲有一段句啊，佢話真正嘅統一需要建築於法治之上。佢然後先至可以永久運用， 而唔至於分裂。佢民國嘅分裂咧，在於中央與地方嘅權限不分。佢軍事民政各不歸位，所以咧民政咧應該要應該咧應分權嚇、啊，中央咧應該改為即係從集權咧係改為咧一個各省嘅地方嘅分權。而家中央咧反為要各省嘅權力咧據為己有，佢呢個咧就會造成咗嚇呢個亂誒呢、啊這個呢、這個亂之本啊！佢所以咧，佢就話覺得要制治，應該要從制憲着手，嚇、啊、採取一個分權聯邦憲政嘅制度咁樣。咁呢個就 佢進步嘅孫中山。 咁佢係佢思想，其實係你睇翻全球嚟講咧，唔好話呢啲係軍閥，係咪？ 陳炯明係進步嘅孫中山喎，其實。 但係可惜係冧尾咁樣收場。 但係好多時喺即係中國人嗰種大一統觀念裏邊咧，呢、這個就係我哋都要反思嘅。其實，當你維持一個咁龐大嘅國家。你必然就會覺得，如果你沒有一個好的憲政民主的話、 嗯、 你就會覺得下面那些人會作反、嗯、那你為了控制那些人作反就會收權於中央、 嗯、 就是所謂強幹弱枝政策、 嗯、 那然後呢就是變成是呢用很多權術很多的所謂武力的方式去控制由中央控制地方、嗯、這個歷史循環不息的到今天都是的、嗯、你由秦始皇開始到現在習近平這二千年來的循環是沒有改變過的，當你是一個這樣的大一統王朝的時候，你永續稱帝，你就必然覺得個個都會在這裡、就是、 其實道理個個都明白，毛澤東後來1947年跟那個黃培炎說過、嗯、是吧，他說黃培炎就說過幾千年來都是這個循環，毛澤東說我們找到一條出路， 民主 就是民主憲政民主憲政就是我們出路，現在我們共產黨就是會將民主憲政啊、 毛澤東講嗰時，我諗係 大炮， 大炮係啊，攞嚟即係呃人嘅啫。其實係咁、嗯，所以我就話你，如果睇翻近代嘅轉折咧，佢、嗯、有佢嘅即係偶然性。譬如我哋講宋教仁之死，嗯、或者 even 武昌起義都係佢有偶然性喺度、嗯。但係亦都係因為佢中國嘅政治文化裏邊對嗰種嘅所謂統一啊、軍事上嘅統一啊，嗯、或者係所謂富國強兵啊。呢種咁嘅民族復興嘅追求咧，亦都係導致到我哋對於中國嘅政治體制冇咗想像力嘅。譬如陳炯明就係一個點解歷史裏邊將佢打成一個壞蛋就咁嘅原因咯，係咪？就係、是、國民黨嘅史官，然後最終勝者為王，大家覺得蔣介石帶領國民黨武力統一中國，所以就係勝者為王去寫個歷史啦。 所以學術自由係重要嘅，啊，千祈唔好喺度搞一統化嘅教育思想啊！ 現在都很困難的，大家看教科書不喜歡的就來聽聽我們節目咯今集時間差不多了，下星期再見，拜拜。